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现在来看呢，还是不得不承认最了解阿妹的制作人仍然是张雨生，他为张惠妹量身定做的歌曲呢，总是能够捕捉到张惠妹最佳本色的一面。这首歌非常细腻也非常耐听，叫做一想到你呀。

界孤独没用，连谎言都难厮守，对不起你只会言不由衷。身都不回头，你就像一道伤留在心中，连借口都没有，连谎言都难厮守，对不起你只会言不由衷。 对不起对不起， 连挽留都没有，连转身都不回头，你就像一道伤留在心中。 世界只剩下这床头灯，你那边是早晨已经出门，我此生感到你在转身，无数陌生人正在等下一个绿灯，一再错身彼此脆弱的时分，不过渴望你格纹的余温，我关了 说的对。